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界》第434面第三行啊，第三行后面的一段，从第四阿罗汉看起啊，四阿罗汉一为沙贼，应供不生，有这三个意思啊。乃断尽上至非想处，一切思惑之声闻尘即苦。非想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啊，这是四空天里面最高的一层。以断尽一切见思惑，故名沙贼。啊，这个沙贼是比喻啊。既得小乘即苦，应受人天供养啊，故曰供养。这是小乘里面福报最大的。佛陀慈悲常念着众生啊，都希望众生呢修福啊，修福最殊胜的福报是供养圣贤啊。阿罗汉在小乘里面是圣人啊，所以供养他了能得大福。于一生中尽诸果报，入无余涅槃，不再来三界了，故曰不生啊。他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，再不会回来。回来那是帮助众生的，我们一般讲再来人啊，众生有感他来应啊，所以他再来这是应化身啊，不是业报身。六道里面的业报啊，他断尽啊。所谓声闻者啊，这是上云得四种声闻果者，从初果到四果，皆指断惑而言啊，是他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断惑啊，不断惑呢，这个就没办法进步，无法提升境界啊。由此可知，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，在现象上形象上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化身大士相仿佛，实际上呢烦恼没断尽啊，还是要在那边呢做断烦恼啊，这个才是合情合理啊。阿弥陀佛只是在环境上帮助你，功夫还是要你自己做啊，还是得自己放下。 实实在在说，这些往生的人悉发菩提心，均是一佛乘，这用小乘这个来作为断烦恼的一个比喻。实际上凡是生到极乐世界，条件三辈往生讲得很清楚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要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。我们知道四国阿罗汉还是没有发菩提心。那他们如果要发菩提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为什么？他们断惑了，见思烦恼断了。不像我们这些凡夫，虽发菩提心，烦恼没断。到极乐世界还是要断烦恼。还是要放下。不到极乐世界放下就很容易了。你对于为什么要放下这个道理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。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这些习气都能够断尽。所谓声闻者呢，只是显示他断惑的程度，做顺俗之谈而已。这是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。下面讲阿惟越智，解释阿惟越智。又做阿毗跋致，小本弥陀经就是用阿毗跋致，一个意思。乃不退转于成佛道路之意。这个解释也很好，与成佛这个道路不退转。小本慈恩书窥基大师的注解，阿弥陀经注解又说阿毗跋致者，阿之言五，就是翻成中国意思是五，毗跋致言退转，所以梵文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退转。故大品经，这是般若经大品般若经说不退转故名阿毗跋致，今一大阿僧祇劫修行之菩萨方知此位。通常经里头有比喻说，修行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那么这个菩萨已经修行一个阿僧祇劫了，在成佛之道上决定不会退转。这称为阿惟越智。这是经论上讲的。但净土法门呢，大异于是。净土法门讲的阿毗跋致和这个意思不一样。小本曰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，凡是往生的人只要到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。经曰，未得阿毗跋致者则得阿毗跋致，两本正统。无量寿经跟这个小本弥陀经上讲的是一样。又弥陀要解曰， 阿毗跋致死云不退。不退有三种。啊，第一个是胃不退，入深流，不堕凡地。啊，胃不退什么人证得呢？虚脱环就证得。啊，小乘粗口，别看他位置很低，他是圣人。他不会退转来做凡夫。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他在六道的往生只有两个地方，天上人间。前面我们读过，啊，天上人间六次往返，他决定成阿罗汉。换一句话是，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，证阿罗汉，永远不会到六道来了。啊，他来那是帮助度化众生，叫道家慈航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一个，胃不退。第二呢，行不退，横渡生，不退二乘地。啊，这个这一条啊，阿罗汉没有。啊，阿罗汉的四种果位都没有行不退。啊，度众生难啊，众生不好度啊。啊，不听话，违背你，甚至还伤害你。阿罗汉一发脾气，算了，不渡你了，他就退转了。啊，这菩萨不会，菩萨非常慈悲，啊，菩萨能够忍受叛逆的众生，啊，而不责怪他，啊，还是在等待机缘，啊，所以菩萨又行不退，啊，横渡生他不会变成二乘，二乘就是声闻。根源求啊，这个帮助众生的时候有，所以跟他有缘众生他帮忙，没有缘的他就不帮忙啊。你找他，他帮助你；你不找他，他不主动找你。不像菩萨，菩萨主动啊去找这些苦难众生，主动去帮忙。啊，所以做众生不请之友，他不邀请你来，菩萨来了，啊，阿罗汉绝对不会，一定是你找他，啊，他欢喜他叫你，他不欢喜他不理，啊，这是阿罗汉，毗卢浮。第三呢，念不退，啊，这个。阿惟越智实在是讲念不退，念念流入萨婆若海。啊，什么叫萨婆若？萨婆若是梵语。啊，此云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广大。无量无边无尽，所以用海来做比喻，啊，就是如来的国海。实在讲呢，就是自信，啊，也称为性海。别教初地菩萨真的，原教呢，像华严经初住菩萨真的。啊，他证得的条件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方能双舍二边呢，全归中道。啊，他真放下了。啊，这个放下是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中道。啊，二边是空有两边。就是对立的两边，它完全没有了，这两边不立了， 中道不存。啊，如果还有中道的念头，他没有离开。啊，他没有证得这个境界。啊，中道只是我们说说而已，他可绝对没有中道这个念头。啊，你看有中道，跟空有两边又对立了。啊，所以中道也没有。啊，这是不得已用一个中道，叫全归于中道。啊，实在讲就是全归于自性，全归于常寂光，念念流入萨婆若海，逐渐的念不退的难证啊！啊，我们现在念佛人。果然你真正能够发现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之外所有一切杂念通通都放下，跟诸位说，这个等于是念念不退也萨婆罗海，是净宗殊胜的，净宗真正是大圆满啊，这个萨婆若海原教要出住，别教要出地才真的啊。我们今天念佛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等于念念流入萨婆若海，这是真的啊。因为你一心称念呢，你决定往生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力的加持，你就等于阿毗跋致菩萨四十八愿第二十愿，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成就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修其他法门，也就是常讲的通途八万四千法门，证得这个果位非常困难。确实要很长的时间。一生决定做不到。啊，但是修净土那就很容易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证得阿惟越致。啊，那烦恼习气呢慢慢才断。就像前面讲的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慢慢才断。一到极乐世界，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啊就跟化身菩萨相等。这是佛力加持的，不是自己证的啊！佛力加持管用啊，不是不管用啊！啊，所以就有能力跟化身菩萨一样啊，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，也就是。法界虚空界无量界来与我们有缘的众生，他起心动念你都知道啊，他有苦难需要帮忙，你自自然然你去应啊，你去帮助他 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其他经论里头没有，其他法门里头没有，一切诸佛如来报土里头没有，啊，只有极乐世界。啊，实在是太殊胜了，啊，我们要认识它。但净土妙法妙在无逆受，这是造作地狱罪业。啊，这是堕无间地狱，也叫做阿鼻地狱。啊，阿鼻是梵语。这个地狱的受苦没有间断的，从进入地狱那一天到出来，这个里头受苦真正是一分一秒都不间断。啊，苦不堪言，无法形容。啊，这样的众生啊，十念成就，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，皆得三不退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无逆施恶，他能行。他能发愿，这是讲临命终时啊，遇到善友来劝导他，他真正能忏悔啊，这个很重要，真正能回头啊，能信能愿跟着念佛，一生十生都能完成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我们晓得这样的恶人，临命终时有人劝他念佛，他能接受，我们就相信这个人世世的善根深厚啊，这一生迷惑，没有人教他，他们有缘分。没有遇到善知识，如果有人劝他，他遇到善知识肯定能接受啊？为什么呢？他实施善根深厚啊，这是说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善缘，临命终时遇到善缘，他还是能行，还是能接受啊。我们过去在美国啊，马里兰州的周广大就是这个先生啊，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，人非常好，倒不是无逆施恶，他是个善人，是个好人，没有宗教信仰啊，在美国开一个面包店，啊，他得了癌症。啊，医院放弃治疗，让他回家去。啊，告诉他的寿命只有几天。啊，家人这个时候，啊，到处求神拜佛，希望有奇迹出现。啊，那个时候。我们敬宗同学在那边成立一个华福佛教会，没多久啊，请我做会长啊，刚成立没多久，不到一年 遇到周邦大这桩事情，啊，家人来找到了，我们有几位同学很热心，去帮他处理。啊，看到他之后，看到病情啊，确实没有法子再恢复了，就劝他，求往生，跟他讲极乐世界的好处。哎，他听了之后，真欢喜，真接受了。跟他家人讲，不要替我治疗了，啊，不要再找医生找药，不需要了，你们通通念佛，啊，通通念佛了，帮助他往生。所以家人很合作，啊，一家人跟着我们这个几个佛友，啊，一起念佛三天，啊，念了三天三夜佛，他真往生。啊，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，那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看一生没接触过佛法，也没听到过，临命终的时候三天啊，也不念经了，光念一句佛号啊，跟着念，他真的就往生啊，待业往生了啊，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是下下品啊，都得三不得啊，我们也很幸运的有这么好的机缘呢，亲自看到这个例子啊，相信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，是以灵峰大师赞誉。莲峰是偶一大师，啊，他住在是西天目山，他讲经地方莲峰讲堂，啊，他老人家赞叹是十方佛土无此名相。没有这个名称呢，也没有这个现象啊，无此戒位啊，菩萨戒位没有这个戒位啊，无此法门呢，八万四千法门里没这个法门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啊，十方佛土里头都没有。非心性之极致，这是说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性之极致成就，持名之其寻，持名是讲往生的人，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弥陀之大愿的何以有此啊，哪有这样殊胜庄严的成就欧耶大师赞叹的好啊，众生能遇到这个缘多深，这个佛报多大啊，开经偈所谓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彭吉谦居士讲的也都是赞叹者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遇到了，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决定不能空过啊！啊，空过那是太可惜了。 那这个罪业是真的叫无量无边啊！这样殊胜的缘分你怎么可以错过？啊，至少也要争取一个同居土下下品的结尾啊，你才能对得起阿弥陀佛啊！真正报佛恩，至少我们同居土上辈往生啊，这是我们能够争取得到的。啊，我们对于净宗典籍的修学，有十几年、二三十年，有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我们的障碍就是没放下。啊，能信能解，啊，就是行缺了。现在在这个时候，啊，我们遇到大灾难，不放也不行啊。我常讲啊，现在只有两条路啊，你不放那就是阿鼻地狱你放下啊，就到极乐世界去。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啊，没有办法选择啊。你能说无逆十恶罪你没造吗？啊，你孝顺父母了吗？你尊敬师长了吗？啊，你真正信佛了吗？你真的学佛了吗？跟古大德一比，差远了。啊，念佛诵经拜忏，不具足真诚恭敬之心，怎么会有感应？啊，在佛门里面，无论干什么事情，没有把我的利益放下啊，自私自利啊！你为什么拜佛？为什么学佛？为升官？为发财？为求佛菩萨保平安？干这些事情啊！啊，佛很慈悲，不怪你啊！求佛保佑你发财。能不能发财不难，佛没这个能力。求佛保佑你平安，佛有没有这个能力也不难。换句话说，你在佛面前许的愿想求的一样都得不到。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你要求什么东西，你自己那个心要改。你心行不正，佛菩萨帮不上忙；心行正，帮得上忙。啊，所以佛帮得上忙的时候，还是你心行正，你自己修行有功德，佛能帮上忙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。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。啊，清朝末年，虽然很乱，人家称之为伪君子。啊，这还有点良心啊，干坏事还怕人批评，还想尽方法来掩饰。啊，口里都还是仁义道德。啊，现在人干坏事，不怕人批评的。现在这个社会奇怪，干坏事的，大家赞叹的，有本事。啊，做好事的，反而讥笑你。这老骨头落伍了，现在变成这样子了，所以才有大劫难发生。啊，我们遇到了，学佛的人遇到了，好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让我们有高度的觉悟，醒悟过来了，不干不行啊，一定要认真了。啊，环境逼着我们，非干不可。啊，真心切愿，一向专念，真心切愿就是发菩提心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其他的全都放下，我们就决定成功。啊，幕后助往生者应随意修行，受用种种大乘法乐，并自在得果，故莫不欢喜啊，法喜充满了，常生欢喜心。啊，这是西方世界学习的环境。啊，正果只是举几个例子，啊，举小乘四果。啊，真正的这个正果的状况呢，华严经上讲得清楚。51个阶级。啊，实心、初心等于须陀洹，三心等于二果，无心等于三果，七心等于阿罗汉四果。啊，八心就是辟支佛，九心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十心是十法界的佛。啊，这都没见性。啊，全都是位不退。啊，再往上提升就初住了。初住才真正证得行不退跟念不退。啊，在那个地方修行，果位，也就是学习的成绩， 不断向上提升的，法喜充满了。每一天都有悟处啊。这是法喜的来源。为什么说天天有悟处，天天有新的心得？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七品，全持功德第十七。全持是七宝持，功德是八功德水啊，这也是大环境啊，修学的大环境。我们看念老给我们介绍本品，名极乐全持不可思议功德，提出了三点。第一，受名持德之总相，并列表持量，这个七宝池的大小啊，七宝池的水，七宝池周边岸上的树啊，池里面的莲花啊，为我们介绍。第二呢，持养妙法成熟善根，保持得水也说法。第三，设方生者莲池化身，莲花化身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莲花化身啊。请看经文，右其讲堂左右，全持交流，纵横深浅，皆各一等。啊，持大小不一样，或十有限，二十有限，乃至百千有限，湛然相接，居八功。极乐世界这个池很多，小池十有行二十有行，大池百千有行，就像大海一样啊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小池像湖泊，大池像大海啊。无论是大池小池，湛然相接，水都是具八功德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讲堂左右全持交流是总相啊，表宝树莲池周边奇谷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能看得到的啊。观经云：夜夜池水七宝所成，其摩尼水流注花间，这个花间池里面是莲花，池的岸边是宝树啊，宝树需要得水滋养，这个水自然流注树间，那循树上下，水真妙啊！我们这边水可以 只往下流，不会往上。极乐世界的水可以往上流。可见极乐庄严微妙，超于一切。一切世界里没有的，到极乐世界全看到。啊，别相中，首为全持之行量，纵者长度，广者宽度，啊，持之长宽前深，应机化现，其量非一。啊，池大小，水浅深不一样。啊，它随人的意思。啊，我们喜欢深，它就深；喜欢浅，它就浅。啊，它随人意也。佛在大乘教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到极乐世界完全兑现了，一切法随念而生。啊，所以持大小前身也如是。啊，称其形体故为一等。从身有形乃至百千有形，皆随因而现。啊，这个里面尤其不可思议。他能现应的每一个人的心念，我想这个池小一点，你想那个池大一点，我们同在这个池里头，我的感触就小，你那个感受就大。哎，我想浅一点，我感受很浅，你要深一点，你的感受就深。不可思议，同一个池里头。啊，没有不如意的。啊，在极乐世界。次表水德。啊，示诸全持及八功德持。持水沾洁，清风放拂，故曰湛然相接。啊，这是水之德。啊，水的好处啊。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。啊，它有八种功德。啊，下面都会提到。啊，所以吃水干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清洁透明。啊，从池上面看到池底，底即铺的是金沙。啊，清香，啊，清风仿佛啊。你闻到这个水的气味，啊，清香，悦体，啊，你的身心 在这个气氛里面，像我们讲，得到充分的养分，啊，得到充分的能量。所以经文上用湛然相继来赞叹他，谁具八德，故称八功德水。啊，称赞净土经曰：何等名为八德？啊，八功德水，一点澄清。沉静，啊，沉是不动，啊，止水；静是干净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。水瓶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二者呢清冷，啊，我们一般人讲讲清凉，这个清冷就是清凉的意思，啊，你接触到非常舒适。这个沉静清冷的，我们这个世界的有啊，池水里面可以能见到啊，现在少见了，现在因为空气的染污啊，水源的染污，这种沉静清凉啊，不多见了。啊，这些染污都是人为的。三者呢，甘美，这个我们世间的水没有，它水是甜的。啊，这是讲水的滋味。啊，水是甜的。第四的轻柔，这也是我们这个世间看不到的。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很重，啊，它那片水是轻软。第五啊，蕴色，蕴色，我们这个地方水有啊，滋蕴，对我们皮肤的蕴色，对树木花草的蕴色。第六啊，安和，这个我们水没有。啊，西方的世界的水源平安和睦啊，啊，不会游泳的掉在池，也不会淹死啊。为什么？它水随你的意思，我要浅一点，它就浅了啊；要我脚底踏到岸，它就踏上去了。他能随人意也，七者饮食出即渴啊，你喝这个水就能得到充分的养分啊， 滋养你的身心的。啊，而且这个水好像甘露一样，能治百病。除你看饥渴等无量过患，大者引起定能长养诸根四大。你看你喝这个水是，它能长养诸根是六根的，眼耳鼻舌身的，四大就是我们身体啊。正义这个了不起了，种种殊胜善根，它能帮助你增长善根啊！这个我们世界上没有啊！多福众生常要受用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多福的众生。所以极乐世界不需要其他饮食啊，切保持里头提供的八功德水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！八功德水都是从自心当中流露出来的，对，德水，极乐之水，能令饮者增长种种殊胜善根，可见极乐不可思议。这是把宝池里面的德水，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介绍给我。极乐世界保持无量无边啊，得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，像泉水一样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科学家已经提出警告了，我们将来会有粮食危机、水资源的危机、能源的危机，危机太多了。极乐世界没听说有什么危机啊！这么好的地方。我们确实能去得了啊，不是不能去，真可以去得了。阿弥陀佛，西方世界的大众没有一个不欢迎你去，为什么不去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身体生活的这些必需品一样都不要操心啊，居住的宫殿楼观前面说过了，全是变化啊！想什么样的宫殿，它就现什么样宫殿；想大就大，想小就小，想在空中也行，想在地面也行。你看多自在！ 旅行的时候供电随身，我们这个世间人做不到啊。西方世界样样现成的，再看这岸边的树啊，暗树相光，岸边无数旃檀香树，吉祥果树，花果横放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，交付于此，出种种香，事无能语，随风散拂，云水流分。这是七宝莲池岸边的风景啊，花草树木啊，无数旃檀香树，这举几个例子啊，旃檀是宝香啊，吉祥果树，有花有果。啊，花果横放，不谢的。啊，所以它叫一真法界。啊，十法界里面有花草树木，它是无常的。啊，十法界里众生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啊，山河大地矿物有沉住坏空。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永恒不变的，没有。啊，找不到啊。极乐世界，样样都是永恒不变，这个妙了。啊，所以叫一真。为什么它没有变化？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宇宙万物从哪里来的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他有前世，那就是说他有变化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，人人都转识成智了。凡圣同居土里面虽然有前世，这叫待业，待到那边呢，不起作用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身边左右啊，都是大菩萨，都是真觉菩萨。我们那个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生不起来啊！你看看周边的榜样，谁起心动念了？ 谁有分别，谁有执着啊？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变化，所以人身体没有变化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不是往生像小孩慢慢长大，没有，他是化身，啊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在七宝莲池里面现身了，那个身就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模一样。啊，身的体，自摸真经色身。啊，身的相，无量寿经，释迦牟尼佛介绍。是以当时印度人的观念，32相80种好啊，认为这是好相贵相。而实际上观经上给我们讲的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，一一相有84000随行好，那就不止了。古来祖师大德里面常讲的，赞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那是真的 啊至少我们的相信啊，观无量寿经所讲的话，16观经啊，报身如来身有84000相，夜夜相有84000随心好，不变的啊？为什么不变？他没有80、51心所，那是能变的，这个东西没有了啊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超越了十法界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连凡圣同居图里面的都不变，一成不变，这个太稀有了啊。注解里面说，又显持岸妙树庄严之相啊！湛坛前面说了，说过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檀香，啊，真正的湛坛现在没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，古时候有。啊，好像我们记得经书里头有记载，有一位印度法师，啊。带来这个香不多，分量很少啊，到中国来之后作为礼物啊送给皇帝。那么送皇帝的礼物，再名贵的东西像这一类东西至少要一斤，没有一斤不能送啊，它不足，没有那么大的分量，所以就拒绝了啊。这个法师把这个香捻一碗，就是点一碗啊，这一碗香的时候居然香气啊能有40里，40里之内都能闻得到，这 皇上，这真正是宝了，不管多少都要。旃檀香闻到的时候也能治病，治很多病。宝香啊，吉祥果也是印度所产，在中国没有。啊，壮士瓜蒌，黄赤色，今以此方之石榴泥充之。啊，大概跟中国的石榴啊差不多，啊，样子差不多。啊，的吉祥果。啊，石榴一花多时。啊，故以石榴泥吉祥果。金经云：持留花树啊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。是故花果恒芳，恒芳是常香。啊，它的香气不断。花颜色不变。啊，果实也都是成熟。啊，不是从小慢慢长大。化身啊，我们能想象这个果，我们把它摘下来了，哎，你看看树上它又有一个，这才妙啊！啊，千变万化，化果恒芳啊！啊，美不胜收啊！光明照耀啊，就是前面讲的无量光焰，照耀无极，可见此株花树啊，就是保持周边这些花、这些树、这些花啊，寄图分香啊，佛方妙光。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，我们世界的树木是草本木本，他们的树木是珍宝。前面跟诸位说了，七宝，其是代表圆满，代表无量啊，有一宝成的，有二宝成的，有众宝合成的啊，宝有光，它自然放光啊，尤其难得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变化，所以称为一真法界，它是真的，有变化就是假的啊，设法界不是真的，因为它变化，没有一样不变化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自信所现的，里面没有实，所以它就不会有变化。 设法界里头有心有识啊，真妄合惑啊，即是自信是真的，相随着人的心念起变化。西方极乐世界人心都是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没有妄想，所以他觉而不迷，没有分别，他平等，没有执着，他清净啊，清净平等就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三大类烦恼啊，见思烦恼就是染污，尘沙烦恼就是分别，无明烦恼就是不觉啊，所以无明烦恼断了就觉而不迷，尘沙烦恼断了平等心现前，见思烦恼断了清净心现前，真心啊，清净平等觉啊，啊，道理在此地，弥陀本愿无界修行功德的成就，我们往生得佛力加持，我们自信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可以把弥陀本愿功德变成自己的本愿功德啊，就是设他为自啊，我们真正得到受用啊！啊，不但在极乐世界，在此地也行啊。不能得到圆满呢，也能得到少分啊！只要我们真正能做到真心切愿，一向专念，你就能享受到下面给我们讲修条，修是长的意思，这个树的长枝啊，浇是相接，扶是垂盖啊，像我们看的杨柳啊，杨柳啊那个枝条很长啊，杨柳枝也常常在这个池子的边上啊，覆盖着池水，暗侧抱林，枝长叶茂，这个树特别的美观呐！啊，凌空相接，树高大。啊，非常的茂盛啊，垂覆在池上，如是灵树出种种妙相，其相殊胜，非世间所有，故曰世无能喻啊，没有法子比喻，它太好了 那么这个香气，香气也能够像八功德水一样长养善根。啊，也能够化解百病。啊，这个世界的人健康长寿，从来没有听说生病。啊，没有短寿的，没有，个个都是无量寿。我们只看到往生的，没有听到极乐世界有死亡，没有。不但人没有，花草树木通通没有。一真法界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没有呢？到你无始无明吸气断干净，你真的妙觉果位。你境界提升，提到长寂光去了。这个十报土就不见了。所以十报土符合《金刚般若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十报土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回归到长寂光去了。啊，那我们知道十报土从哪里来的？无始无明习起来的。啊，无明断了，习气还在。习气没有了，这个现象也不见了。啊，但是习气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一样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是情识，那是无常，那是识变，它能变啊，无始无明习气虽在，它不会变。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十报土是永恒的、常住的、不灭的，这样不生不灭啊，他最殊胜之处不是他的十报土，而是凡圣同居土。凡圣同居土也是不变啊，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。古大德的祖师大德为我解释，为什么凡圣同居土也不变？那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成就。啊，不是众生业力的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业力无量劫来啊，在十方世界啊，绝对不知所破我们每个人前身游在地球上，游在其他星球上啊，别的星球到地球来投胎啊，离开身体，灵魂的活动空间太大了，他没有居所啊，他没有物质现象，就不受居所啊，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啊，所以我们有缘跟十方世界有缘，十方世界都是我们脱身 活动的空间。啊，迷失自信之后，没有不造业的。啊，所以十方世界、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全是在业。啊，但是这些业习在西方极乐世界不起作用。啊，你的贪嗔痴起不来。啊，贪嗔痴从哪里来的？物质是珍宝啊，它稀有就变得非常名贵了。那太多了，太多大家都不要了。啊，这个地方黄金大家喜欢了，啊，想尽方法收藏啊。人家人的黄金是铺马路的，你还要它吗？你不要它了，它自然就不要了。我们这边一粒珍宝啊，一个宝石啊，把它镶成这个戒指、镶嵌饰、首饰啊，觉得很名贵。人家说建筑材料，就像我们这砖头瓦块一样啊，所以到那边去，自然这个贪心就断掉。啊，我们天天忙着饮食起居，到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操心了。啊，你想它就变现出来了，你不要它就没有了，收拾都不要。啊，你想穿衣服，衣服在身上了，不想它就没有了，也用不着收拾。啊，每一个家庭里面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有客人来了，个个都有宝座，那变化所做的，客人去了都没有了。啊，真的是一尘不染啊。啊，真正是我们理想比理想我们想不到的。啊，无法想象的，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都看到。你都受用到了啊，然后你在想这个世界生活多辛苦啊，啊，所以那边叫极乐世界嘛。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先要帮助自己离苦的。真正离苦得乐，除往生极乐世界之外，那是理想，决定不能落实。啊，到了极乐世界，真的是离苦得乐。啊，你要是真的参透了，明白了，恨不得我现在就去啊。我在这个世界多住一天就多受一天罪呀！啊，我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就早一天享福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还留恋这个世界吗？不留恋了。那这世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啊，我得想帮助他们。行，到极乐世界回来再帮助。这是真的啊！回来，这个世界的人，无论投身到哪个世界、哪一道，你在极乐世界全看见。你都认识你才有能力帮助他。啊，所以这部经真是学透了，那简直非去不可。 下面说随风散福，随得风而散播其香福啊。原水流分，顺持水而流送其芬芳，此乃第四十三宝相普熏愿之所学，也是宝相普熏愿的成就。啊，所以四十八愿实际上就是描绘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啊，世尊为我们讲这部经介绍，实际上就是解释四十八愿。啊，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：又复持施七宝，地部金沙。啊，这个地是持地。优波罗华、波檀摩华、居木头华、分头利华、杂色光目、弥浮水上，这是写的七宝池里面的庄严啊，池里面全是莲花。经上只举了四个例子啊，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青色青光啊，青色莲花、黄色莲花、红色莲花、白色莲花，说了四种。实际上呢，无量杂色啊，无量色了，这个四种是四原色，一交配就变成无量色了。啊，这我们科学懂得了，原色只有三种啊。啊，红的、青的、黄的。啊，连白色也是这三种混合配出来的。这三原色。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啊，它代表无量色啊，无畏酸甜苦辣咸，代表无量味，它都是配交配的啊。又显池中庄严之相啊，池施七宝者无一本，曰皆复有自然流泉于池介于自然七宝居生经文，意思很明显。池里面的流水啊，无疑特别有浴池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游泳池一样。啊，是你自己用的。介于自然七宝居身，这就是说明不需要设计，不需要建造，也不需要建筑材料 啊，你只想要啊，它就现前。这个浴池就现前，而且全都是珍宝啊，切是代表圆满啊，你想要什么它就现什么，一切随心所欲，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到极乐世界这就完全兑现了。啊，随自己的心想，不是随别人的。啊，你想一切法随心想生的，还有什么贪心？贪心没有了，嗔恚没有了，贪不到才发取心嘛，嗔恚嘛，这些想就有了，哪来的啊发脾气的机会没有了？在那个世界，无论是见色、见光或者闻香，通通长善根，通通生智慧，你就不会愚痴了。那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贪嗔痴，阿弥陀佛不管了，你自己会断掉啊，自然就断掉了，戒定慧自然就现前。啊，去修行道场，再没有比极乐世界这样的圆满啊！我们修行真的是好心啊，找不到一个理想的道场，所以贪嗔痴断不了，烦恼习气改不过来啊！你到极乐世界去，没人管你，自然就没有。啊，烦恼习气通通没有了。啊，戒定慧也是自然在增长。啊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通通长智慧。啊，通通生善根。持部金沙，啊，地部金沙，地指持地。看曰：有纯白银之，其底沙皆黄金；中有纯黄金池者，其底水底呢，沙是白银；中复有二宝共作一池，其水底皆金银也；乃至中复有七宝共成一池。其池底沙呢，皆以金银、水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、玛瑙也。这是举个例子。实际上，极乐世界许许多多的些珍宝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，佛就不举了。啊，举出来，说出来。我们不懂啊，没印象啊。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们这个世界有的啊，让我们能够稍稍体会到一些啊，没有的都不说了啊。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才完全明了。啊，西方极乐真实状况，比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为我们介绍的殊胜太多了。诸佛如来对西方极乐世界赞叹的，万分之一都不到啊！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。所以到达极乐世界，才知道感佛之恩。才想到要真正报佛恩啊！ 啊，现在人都不知道恩德，没有报恩这个念头，这个概念没有。啊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知道了。啊，不是佛的恩德，哪有这么好修学环境？在这个环境里，保证你一生成无上道。啊，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下面啊，底下经文说，持花有四种妙莲。啊，慧素曰：优波罗，梵语，翻成中国人，青莲花；波檀摩，红莲花。啊，这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有的。啊，居摩头是云黄莲花，芬多利是白莲花，小本所谓四色花也。这个小本阿弥陀经，鸠摩罗什翻译的。啊，给我们讲的。青色青光，红色红光，黄色黄光，白色白光。啊，四色一交配，你就知道池里面莲花都没。啊，无量色花。这些花大概在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个保持的花有变化，其他的看不到。这个花不是极乐世界人栽的，不是的。从哪里来的呢？十方世界念佛人，有人念佛想求生极乐世界，去保持就长一朵花，这花上有你的名字，将来你往生呢，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。啊，花的颜色、花的光、花的大小跟你念佛功夫成正比例。啊，所以这个花就有大有小，啊，不一样，啊，有长得很好，有啊，长得好，慢慢就枯掉了，那什么呢？那个人退心了，啊，念了几年佛，不念了，修别的法门了，这个花就枯萎了，啊，他不想到极乐世界来，这花就没有了，啊，只有这个有变化。其他的你全看不到变化。啊，我们发心念佛求生，宝池里头就有个花苞出来了。花什么时候开呢？我们往生那天开。啊，佛就拿这个花来见你。啊，所以这个花是我们念佛功德之所成就啊。我们的心要清净啊，心要善良啊，花的光色就美啊。啊，不能怀疑，不能夹杂。啊，怀疑夹杂，这花就破坏了。于是我们真正体会到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断念，菩提心是真心，我这十几年来 差不多也有20多年，这在美国的时候提出来的，跟大家讲菩提心。我就用《无量寿经》的经题，菩提心的体，真诚。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。我们要用真心，要用诚意，处事待人接物。不要怕别人欺骗我，别人用虚情假意对我，我用真诚心对他。为什么？我要到极乐世界去。别人用虚情假意对我，我也用这个来应付他，我们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。用虚情假意还是搞六道轮回，不干了，不能干这个事情啊。不要怕人骗我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是用真心待人，真诚心待人，真诚心对自己，这是自受用，对别人是他受用，菩提心有体有用。对自己呢，清净平等觉对自己。这个在经典里叫身心。身心是对自己。清净平等觉。对别人呢，大慈大悲。所以我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这就是菩提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是不是这个心？是这个心，你就真正住在菩提心上了，你真发了。扩诵里面念的不算数啊。扩诵完了就忘掉了，还是虚伪心对人。那你错了吧。这个扩诵没效啊。不但没有效，你好好想一想。是不是在骗佛？早扩骗他一次。晚扩又骗他一次。你就想你的罪业多重啊。你怎么可以骗佛啊？佛不在面前，供的一个牌位，供的一个佛像，你都欺骗他，你的心太不善了。所以一定要把菩提心落实在生活上。那我现在劝同学，把心换成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。那我用清净平等觉待人接物的时候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啊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。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我也用这个心。包括恶意回报我的人，羞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通通用这个心对他。这就对了。我们没有一点过失啊，我们知道 他用轮回心在造轮回业，他要受苦啊。我们回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念念不忘这些人啊，有缘吗？善缘有缘，恶缘也是有缘啊，不论善恶通通是有缘人，有缘人跟我就会有感应到交啊，他有困难有需要的话我全知道啊，啊，他有感我就有应，这就对了。又前注曰：丁佛宝居士的《无量寿经》前注，西方之莲有青黄赤白四种，又随未复这个开落三十而一名啊，第一个是花没开。念佛的人还没往生啊，莲花的花苞啊没开。第二个呢，花开，花开就是往生的人，花开见佛啊。第三个呢，花落，应该没有落的时候，花没有落的时候。你在莲花里头啊，你也住在莲花里头啊，你的宫殿楼观也在莲花里头，那莲花怎么落的是不是落了，它飘到空中去了啊，你想到哪个地方莲花就在哪个地方，你想住在地上莲花就落在地上，你想在七宝池里头，你莲花就在池中；你想在空中，你的莲花就在空中。啊，等于说，莲花是我们居住房舍的地基。它代表一尘不染啊！啊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污泥代表六道啊，污泥上面是清水，清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花开在水上一真法界啊，所以泥跟水代表十法界超越了啊，我们常常想着莲花，不但六道啊不染污，不沾染，四圣法界也不沾染。四圣是净土，六凡是秽土，净秽都不沾，就一真法界去了啊。在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是净土，六凡是秽土啊，四圣六凡都不沾，这真正超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